好了，回来呢继续讲这个异形啊，作为一套有政治隐喻的电影，即是引申来香港这个情况。在电影里面呢，我们经常都看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他们那个异形入侵了之后呢，其实基本上直至到那个 chestbreaker 出来的时候呢，其实都不知道的，有些人是。 还可以即日常生活， 是正常地生活。 是啊，里面有几个角色，无论是第一集里面其中一个的科学家，那个男的科学家，去到第三集女主角即是史哥尼韦花自己成为了一个异形的母体，她都是要走入去个实验室里面自行，好像类似照胃镜才发觉咦， 发觉在里面 原来已经怀了孕了，这样是。还有去到普罗米修斯那个女主角都是一样是。 咁咧就我頭先一路講，我哋話咧，內地對香港嘅影響咧，嗰個唔係我哋傳統帝制時代中國咧嗰種所謂文化嘅擴張嘅過程。當然我哋唔好美化呢個漢化，漢化其實好血腥嘅。佢第一步一定係咧係軍事侵略嘅， 軍事打開咗疆土先。 少數民族係唔會甘願放低，因為仰慕你，等於我哋仰慕食壽司，或者我哋中意 AKB 四廿八。但我们不会穿讲日文，然后这个穿日本的衣服或者是改神道教的嘛，是两样东西的嘛，其实是。 不是强迫性的，是。 就算你喜欢看日本 AV, 你都不会变成日本人的嘛。但是那个汉化的过程呢，我们中国人成日都 miss 了最重要的 part,coercive 的 part, 即是强制性的 part。 强制性 的。但是呢，现在共产党用的手法我觉得呢，就是呢介乎于强制与自愿之间， 所以就会见到最近竟然大陆就话要立呢个国歌法，就呢、這个即系 唔可以侮辱国歌啦。我谂引申嚟香港呢种， 大家知道即系国歌其实真系好重要嘅一个政治嘅一个嘅象征， 一个 symbol， 一个 政权嘅 symbol 嚟噶嘛，系吓。你点解唔可以侮辱佢咧？或者系点解唔可以即系或者必然系受法例嘅规管，强制所有嘅国民必须系要尊重唱国歌呢个咁嘅仪式嘅？ 其实可唔可以立个领导人法咧？所有国民都不可以侮辱自己的领导人都得的。 这个很明显是即是 泰国不是这 样吗？泰国有不及的法家思想，是不是 现在 Facebook 说登了泰王的纹身那张相出来现在盖他、 啊。这个是荒谬化来的，即是等同于立法要孝顺父母一样。 等于立法欲境罪一样。 立法要爱国。 欲境罪 立了法之后所有人都必然要爱国，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等于所有人必然要尊重警察一样嘛，欲境罪都有这样的意思的，都是这么荒诞的。 荒诞的。 但你想返转头，我就係话你一个汉化嘅过程係一种核心嘅文化对周边文化嗰种吸引力啦，譬如朝鲜人或者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嗰种嘅學習，佢冇一个所谓 coercive 嗰个 power 喺后面，譬如隋朝嗰陣时候开始日本派嗰啲遣隋使过嚟去当时嘅首都學習中文啊，就有啲留喺度做官添啦，相当于李白嗰陣時有啲 friend 咧做官嘅咧，其實係日本人嚟嘅， 係嘛？ 日本嘅留學生嚟。 我所知係唐朝就應該即係萬邦來朝嗰種，就即係較為即係真係有較多呢個泱泱大國嗰種嘅氣度嘅。即係你嗰啲少數民族唔會透過即係武力征服之後就不斷打你。如果你唔接受我哋嗰套嘅文化嘅一個嘅制度啊咁樣嘅。 甚至如果你係去到清朝就更加冇咁強制性添，就係佢軍事攻略之後咧，譬如對西藏咁咧。他就將整個，因為滿清蒙古其實都是專藏傳佛教的嘛，滿蒙啊，都是信藏傳佛教的嘛，咁所以他咪供奉他哋成為活佛咯，將佢擺上神台咯，咁所以西藏人係唔對滿清係相當之尊敬嘅，都係，即係佢有征服嘅成分，但係征服咗之後管治咧，實際上係有一個所謂宗教啊， 甚至乎透過宗教去吸納，又或者係一種整合融合咁 樣，用佢哋嘅講法喺唐朝叫做機微啊。 是 即是说呢，他不是完全是用一个所谓镇压的方式的，即是维持着那个关系。维持关系有几种，一种就是互市，我们叫贸易。即是我不给你吃，你香港人吃屎了，这种。 即是不是那种恩主心态由上而下的。 以前就算你说唐朝那么强大的国家都好，即是唐太宗到唐元宗那段时间，他都不是用一种所谓完全军事性的那种态度。咁所以好多時係靠咩呢，就係我頭先講啦，即係互利嘅，為互利嘅態度。咁但係異形入侵嗰種做法就唔係嘅，我覺得佢係有朝一日取代你。不過佢係用一種好長遠嘅手法去咩呢，其實佢唔係殖民， 殖民就是什么呢？我将譬如英国佬殖民印度，就将英国佬搬去印度住嘛。 嗯嗯， 或者葡国佬殖民澳门，就将葡萄牙人搬去澳门住，取代你的华人，这种殖民嘛叫做。嗯，但我觉得他不是，他是慢慢慢慢去改造的。而这个改造的过程很隐蔽，譬如很简单，你望返转头这二十年，你不要讲话周浩鼎这类以前的建制派，我们说民建联四大天王， 谭耀宗、 曾玉成、 曾玉成、 程介南、 程介南和陈婉娴，四个 1995年选出来的四个这个立法会议员，当时直选的 是单议席单票制胜出的。他们都所以你想想，他有群众基础的， 有 第一。第二，他是土生土长香港人，即是说我们数得出曾玉成呢小哥就点点点，跟着他弟弟曾德成就派传单，圣保罗那时候暴动就被人拉了，跟着到他什么呢，就入了港大数学系之后出来在培侨教书。你不喜欢他的政见都好， 他是可以同用香港人的语言，那套的语言跟你去沟通。 他本身是一个本土派，不过他是一个亲中的本土派， 是 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现在我就是说这种异形物体，周浩鼎好，李慧琼好，甚至是你见到那些呢，其实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派，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因为你对他的背景是一无所知，包括容海恩这类。 容海恩、柯创成， 是的，个学历你都不知道真定假的，跟住你都不知道他 只是知道有问题，他的学历 为什么会在新界东将铁票给他，而邓家彪工联会都选不到， 明明是一个现任的立法会员，都 所以你都不用那么唏嘘，邓家彪占了你底。是比容海恩， 是 不是，是不知道什么人，宁 愿救容海恩都不是救一个有往绩的。 那你明白的，其实 保皇党是 Before 周浩鼎之前，容海恩在这个零调查委员会问了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 是 你现在今天再对照周浩鼎的修订，你就知道其实根本同一个 source， 是 即是说当日就是指使容海恩用口头方式提问，希望谢伟俊可以将他纳入他的 terms of reference 里面。 嗯， 结果怎知没人睬他。 容海恩都是即是水平不高了，但怎知仲有个 比他更加渣的一个周浩鼎才会令到。 我觉得不是，是因为容海恩 deliver 不到。 deliver 不到。 即是用口头 deliver 不到。 是不够 forceful。 在个委员会那里讲，讲完大家都不知道讲什么。 他还被另外一个西环契仔做了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的谢伟俊质疑他的专业水平。 你讲什么东西啊，这样。好啦，我想做不到之后呢，就唯有方法什么呢，就是我帮你写埋啦。是。因为你太废了。 是。 其实你只是一个宿主，我成日都说。 是。 容海恩、周浩鼎其实是异形里面的宿主来的，其实。 嗯。 即是寄生在这里的。 是。 根本上他的灵魂、他的政治信念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人家的，他只是寄生在他们那里，即是民建联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寄生体。 嗯， 那么大镬了，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的1992年到1997年，甚至到2003年之前的建制派是不同的。 嗯， 这个是一个异形的、异化了的建制派的。 其实都有一点像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即是做不到好的管治，咁尝试呢就透过地下党员梁振英呢是去即是上任做第三任的呢，尝试去做管治。即是个区学指示不到啦，咁样是即是都有少类似的。 喂，我觉得啊，梁振英就是破土而出那个异形来的。那个学其实宿主就是董建华嘛。 董建华。 是啊，董建华就貌似就一个本地商人嘛。 是。 啊，老好人嘛。 是。 但最终哎屌这个学都不得了。你靠他都是死了，嘣一声。在肚子冲出来。 因为开头共产党是想即是跟香港人，特别是讲到要1997年主权移交，或者他们口中讲的回归，就是希望首要要统战的目标就是这个商界。那么商界不是同路人那么简单，甚至乎透过商人治港，由董建华的手是去进行这个管治。但是怎知董建华就即是水平那么低，又或者是水平不达标的情况之下呢，就唯有透过地下党员是去进行这个管治。 我觉得原本呢都所谓叫做遮遮掩掩啊， 嗯， 遮遮掩掩就是佢个壳都是个人啊嘛， 嗯， 即系佢就算个身体已经有个异形嘅胚胎喺度，但佢董建华都是个人嚟噶嘛，咁大家就以为佢系代表紧一个香港本土利益嘅一国两制里边代表香港呢一制嘅人物， 嗯， 好啦，跟住搞到一镬粥啦，系嘛，2003年七一游行，500,000人上街啦，中央就话要有所作为， 嗯， 西环治港其实由2003年开始， 嗯。 真正的西環治港就培育更加大量的重輪，就開始 周圍放啦， 周圍放，周圍繁殖。 嗰陣時有好多大陸嘅叫即係中間人落嚟，唔單止係收封，應該就係你講嗰個啦，西環第二管治團隊開始即係正式投入運作咁樣，周圍放蟲卵。 嗱呢啲蟲卵咧，我話俾你聽咧，你唔好以為淨係喺呢個建制派嘅政黨裏邊，今日民建聯幾個副主席，我都係佢哋嘅人嚟嘅。 嗯。 不是以往再是西環四大天民建聯四大天王的年代，你要記住工聯會它當然是親中團體，但是它不是西環嘛，工聯會工聯會自己直屬是這個北京的共產黨組織部的嘛，它跟西環是沒有互相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的， 不是誰者關係，又是橫向的關係。 王國興會死，鄧家彪會死是有原因的，因為它不是西環裡面培育出來的蟲卵來的嘛，但是周浩鼎、容海恩是嘛，他可以指得喐他们嘛，今次咪指喐他们怎样去跟689打龙通，因为后面都是那个二型皇后来的嘛，下面这几只东西是不同的形态嘛，一个 facehacker， 一个 chessbreaker， 一个就已经成虫了， 解释到 就是689了。 上年2016年新界东就邓家彪就瓜了啦，被容海恩 瓜了啦，被容海恩大死啦， 相差应该大约7000票。 超区就被周浩鼎怼死了，王国兴 周浩鼎就拿26万票，王国兴就拿24万，最尾那一席就25万就给了陶谨申，即相差2万票就整瓜了这个过去不断很努力在立法会里面 武将黄忠啊， 讲剪布啊，讲这个餐肉的人啊，这样武功都有劳的黄国兴， 那是很现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工联会根本就不是属于二型系统的人，他不是这个 Alien Nation 的成员，周浩鼎是嘛，就是说没我没你嘛， 已经入了体了， 我将你摆落去民建联这个宿主母体里面培育出来的嘛，所以我就说民建联建制派都是成为一个宿主啊，是跟破土而出没分别的，最后那个壳来的，跟着为什么，因为那个壳里面的营养其实都是来自中联办给他的嘛，你记不记得4000万去投一张书法啊， 哦记得 张晓明啊，咁嗰啲錢邊個嚟㗎？係咪？所以我就 一張書法嘅錢已經係香港一般嘅。 所以我覺得民建聯嘅標誌應該改做呢個咯。 嚇係嘛？呢個都係 H.R. Giger 嘅畫作嚟嘅，係嚇你會睇得到，即係嗰種嘅性象徵係非常之明顯。一睇嘅話咧，你就知道《異形》第一集裏邊點解講話成套戲。 其實佢有一張嘅係嗰個普羅米修斯裏邊嗰個太空船。 係啊，個怪物點樣不斷其實係透過即係入侵式去侵襲人類，其實等同於就係一個強姦嘅過程嚟嘅。香港嘅相對制度優勢。过去的20年就好像透过被这些西环、啊、建制派、啊、保皇党、啊、共产党是强奸我们的体制之余的话，就放一些虫卵，放一些异形的幼虫进去香港的区壳里面去破坏。 其实香港有个先知的、哎、对于这个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好可惜这位先知已经过身，就是乌维庸，乌 维庸是哦他的金句或者他的令人真的很难听的说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 觉得很难听， 如果你知道自己被强奸是无可避免 的话， 你何不 选择 是去瞓低享受， 是啦，这个 挺恐怖的，这个真的很难， 这个香港先知在这个城市论坛里面 我们可以 发表 的 伟大言论，就是这个乌维庸，那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強行植入一種嘅，用他哋嚟講叫做愛國愛港思想，或者以一國為主體的思想等等。我覺得都不是，最終其實係利益。你問我周浩鼎呢啲咪傻仔咧？基本上他表面上就擺出嚟就係要愛國愛港，實際上我覺得都是為了利益嘅。香港人是很蠱惑的，他調翻轉佢都是用從利益出發嘅，我覺得。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咁。 係啦，你叫我做就做咯，我都費事。周浩鼎係反映到一樣咩嘢咧？就是我连 print 出嚟自己再改写一次我都费 Q 事，即刻揿掣声过立法会秘书处咪算了。 哇！真系懒到无可复加 嘅。佢懒系有原因嘅。其实我横掂都一个机械人咯。系咪先？我都系俾人控制噶啦。我点解要花多一秒钟嘅时间去做好嗰样嘢咧？其实关我差事啊！ 一般人你会知道，西方的民主政治或者正常少少的政治，你透过、地区直选民意的洗礼，你应该有一定的政治技巧，你不会太懒，不会太过离地，不会太过同民意走得太远。 以往， 但是当有西环或者有些外力是去辅助你，或者是令到你坐这个政治的白金升降机是升到一个高位的话，其实养懒了，你自己是会不自觉地是去失去了这些你应该有的警觉 覺性和判斷。 我覺得咁樣，英治時代咧，佢仲係要你係一個人樣，佢仲用嘅所謂建制派， 係 就同一班正常嘅香港人來往， 嗯， 即係你雖然已經有松卵喺裏邊，但你都係好似呢個女主角薛哥嚟偉花咁樣， 仲可以行嚟行去， 係一個行嚟行去嘅人樣嚟嘅。你嗰啲周梁淑怡啊，李鵬飛啊，田北俊啊呢啲，就係當時港英嘅建制派啦，所謂， 嗯， 因為佢要你要同人打交道嘛， 係啊。 人同人打交道嘛，咁你只不过就系咩咧？就系咧，你个样系人嚟嘅。我觉得共产党嘅分别系咩咧？佢要嘅系 trace breaker， 佢唔介意嗰个异形走出嚟，因为梁振英系第一个破肚而出嘅异形。当梁振英出咗柜之后咧，我觉得佢而家到而家，我觉得佢已经唔介意。就算系咁啊，点啊？系咪？佢哋个个咪顶住一大碌嘢喺个头嗰度行嚟行去， 系即系好唔怕。唔知丑地， 佢睇佢猛咁啜口水，佢 就係點咧？一好巨型嘅洋具，周圍喺度擺嚟擺去， 跟住佢仲要你讚佢， 怕你驚嘅， 係啦，佢仲要話俾你聽，仲要我你稱讚佢哋好有型 啊！你睇我幾恐怖咁樣， 係啦，你睇下我幾有型咁樣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正式嘅異形帝國嚟嘅，係就係結果你作為一個正常嘅人咧，你就變成係一個怪物啦，係因為當你其他嘅人身邊你見到噶啦，胡漢清今日喺香港電台所講嘅嘢。喂，大佬點會一個人講嘅嘢咧？喺地下掘出嚟嗰啲土地就唔屬於香港一國兩制，唔屬於香港呢邊喎。咁我哋成條地下鐵咪即係俾咗大陸？如果係咁，係嘛？咁啊，邊個掘嗰個地下嗰個窿咧？係啊，唐英年掘嗰個地下嗰個窿都屬於大陸嘅喎。如果係咁， 嗱，我哋 你只可以住喺地面嘅啫喎。 知道藝術創作咧，有時係會探究有啲醜陋味咧，係好多藝術。家係即係嘗試去探討佢哋嘅主題，咁但係當你有歪常，你喺政治現實上面出邊講一啲嘅説話，你覺得係好難以置信嘅話咧，呢啲就係梁振英、胡漢清呢啲嘅建制派保皇黨以醜為美嘅呢種咁樣好惡劣嘅政治嘅方式， 佢要展現我哋係異形嗰、那個嗰、那個元素啊！我覺得 係 共產黨最欣賞係咩？我哋係自己人啊嘛， 自己人， 自己人係咩？我哋係講出嗰啲核突嘢 啊！你睇我幾肉酸做嘢， 幾核突嘅我都敢講。係，總之嗰個車站屬於地下嗰啲就歸大陸管，連個 tube 啊，係佢好笑啊！佢話如果你去醫院，你拆胃喉嗰條胃喉係屬於醫管局噶嘛？喂，大佬，你不倫不類，舉埋啲咁嘅白痴嘅， 啲黐線嗰啲， 係啊，完全係精神病人咁樣。不過冇所謂，呢啲叫做咩啊？佢敢噏。叫做用大陆的讲法叫做亮剑， 亮剑， 亮剑啊， 即系搲烂块面， 掹剑出嚟，系咁嘅意思啦。亮剑咧，要翻译成为我哋嘅语言咧，就即系异形啦。 异形， 即系异形就即系一个巨大嘅洋具喺度走嚟走去啊嘛。嗱咁佢而家咪其实大陆佬就 系 咁啫嘛。佢怕咩核突啊？我哋啲游客有咩问题啊？你咪唔想要我哋啲游客啊？咁啫嘛， 因主心态 系啦，即系佢系将所有人类嘅文明道德规范，都用一种好 ruthless 嘅态度去对待。点解唔得？有咩唔得？点解唔可以写信啊？我 系 表达意见，你睇下梁振英呢三日，佢讲嘅嘢根本唔系一个人讲嘅嘢，佢总用嘅一种异形嘅语言，佢讲紧咩上面听啫嘛。系嘛？我使乜惊佢哋啲泛民啊？我使乜惊立法会嘅制度啊？ 周浩鼎都系噶， 系啊，我敢破敢立，呢啲叫港英留低嘅衰嘢。 你两日前做嘅节目嘅形容啊，形容得好，你话佢系够柒， 柒 头，嗱，即系成个异形就系一支羊， 其实就 系 一个柒头， 就系一个柒头，就唔介意话俾你听，我系周围走嘅， 咁啊， 周围摆俾你睇。 而家香港人嘅抑郁系咩咧？佢唔单止你要睇到嗰啲异形周围走，仲要强迫你去赞赏嗰啲异形。口水啄下啄下，跟住个头成碌嘢咁喺度行嚟行去啲柒头，系要你赞赏佢哋啊！其实系要你欣赏佢哋啊！梁振英咪就系咁，系咪？佢要你欣赏佢啊嘛！哦，我 系 一个被调查嘅对象，我梗系有言论自由啦。我大佬即系人无耻则天下无敌。最终我发现其实佢哋唔系，佢哋系要讲另外一套语言，系同你香港人唔同嘅呢套语言，呢套叫一国嘅政治语言。而咁樣，我哋就屬於呢個 alien nation， 唔係講俾香港人聽嘅，係講俾上面聽。 係啦，係呢個異形帝國嘅一份子， 即係不斷維持呢個語言，話俾人聽，我係繼續在位，或者係希望繼續可以即係有行使權力。 嗱，調翻轉英治時代咩咧？佢就不斷用盡方法去扮到咧呢個英治嘅香港咧，其實係一個好文明嘅、好自由嘅、好民主嘅，係屬於香港人嘅地方嘅。係咁啊嘛，佢係要唔將英國殖民嗰種嘅現象啊，俾你喺生活裏邊 aware 到嘛，俾你感覺得到啊， 所以我哋 修飾得好多嘅。 除咗電視台收檔見到個英女王嗰張相之外，其實我諗去到八十年代都冇啦，已經。 你唔係見到好多？ 我細個嗰陣時候有㗎，仲 港英嘅一啲政治嘅 symbol。 冇㗎，冇乜㗎嚇。 即係官校有，最多係呢個郵筒上面嗰個 皇冠，或 者 官校裏邊有英女王嘅 相。警務人員上邊嗰個徽號上面嗰個皇冠咁樣係 嚇。有教員室裏邊有英女王嘅相。係啦，官校裏邊。但係佢都盡量避免去到八十年代咧，盡量將香港打扮到佢成為一個屬於你哋人類嘅地方。我就唔係異形。嗱，異形即係咩啊？外來入侵者啊嘛。 外來統治者咁樣。 外來嘅統治者啊嘛，所以佢就扮到咩咧？佢咪李鵬飛嗰啲咪唔會，你唔會覺得佢係異形咯？但係而家唔係，我覺得而家個正正個異形帝國係咩啊？佢調翻轉，既然都已經破土而出啦，我就要成為一個管治階層去管治你呢班奴隸啊嘛。而家個心態就係咁，我覺得係你人嘅就係低我哋一層嘅，你吹得我漲啊！ 佢唔係君臨天下，即係同黑社會講話，咦？我就係要走嚟呢度。 哦，唔係嗰種殖民，純粹係殖民啊！嗰種人 即係踩入嚟，你要聽我講，你要聽我話。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哋就好受啦。咁樣 係唔係最恐怖就係咁啊？你見到哦，原來 TVB 最大嘅股東叫黎瑞光。我哋每一日得一個電視台，而呢個電視台每日餵緊我哋食嗰啲嘢，其實係控制喺一個叫黎瑞光嘅人嗰度。而通訊管理局係唔知情，係直至到證監發現先至踢爆，係嘛？究竟係咪唔知情，抑或隻眼開隻眼閉咧？究竟通訊管理局仲可唔可以 defend 香港嘅 system 咧？因為通訊管理局嘅主席叫黃桂軒，呢個係西環嘅人嚟，係律師公會嘅以前嘅律師公會嘅主席，就係西環嘅人嚟。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個 一定係 嗰個重輪啊！唔單止喺 ICAC 裏邊嘅白韻綠，唔單止入境處嘅處長，唔單止喺呢個通訊管理局嘅主席，亦都係喺呢個嘅地鐵公司嘅主席。其實基本上成個系統已經佈滿曬呢啲咁嘅人，睇下幾時走出嚟。 每個行政部門都擺咗，擺咗。 睇下幾時走出嚟，包括紀律部隊，包括警隊，包括警察嘅工會，三萬幾人喺旺角非法集會，因為七警案，邊啲人去吹雞啊？喺幕後邊啲人去指使？就算唔使，係咪佢已經中咗入去個叢林裏邊，佢自己會做嘢咧？ 係適當嘅時候，咪就係嗰陣時即刻全部爆肚破肚走曬出嚟咧。 係啦，所以我而家 做一個非法集會嚇， 就係你香港人係。好难去，即系你想停都唔停唔到啊！而家唔系奶妈想休养生息就得嘅，我觉得而家而一个情况你睇到嘅，由阿林郑当选到而家，有冇停过？不断起诉，不断起诉，不断起诉，最新系起诉梁国雄。 琴日嘅事系 吓，系啊，系嘛？立法会里边嘅行为不检，系嘛？ 我就觉得嗰个系唔多唔少嘅尝试，系去转移呢个周浩鼎、梁振英。扯貓尾呢個醜聞嘅一啲公眾視線， 我諗都轉移唔到嘅。 今日下晝又即係政府有財經官員走出嚟開記招，我相信又係有啲類似，好似可能係一啲辣椒出台咁樣咧。我相信亦都係有啲轉移視線嘅背後嘅考慮。 轉移唔到嘅，因為泛民已經講咗喺六月會提出動議彈劾呢個梁振英。 六月七號。 嗱，我覺得亦都睇下建制派咧，今次咧，如果醒嘅話咧，我覺得起碼工聯會咧就集體離場。去咗個仔嘅畢業禮啊，或者個女兒餐廳開幕啊咁樣， 等個遲到啊， 等個動議過咗， 自己整壞部 lift 啊，搭唔到 lift 落下邊啦、啊， 等佢 自己 搞到自己運 lift 啊咁樣係。 即係我成日都講，我對林鄭冇偏見，但係我話左獨不清。呢、這個香港唔反左嘅話咧，即係唔將呢個異形帝國啊，將佢瓦解嘅話咧，係冇可能實現到一個和諧嘅管治。是你看到这几个月已经看到了。不是我们不想停的嘛。是梁振英不给我们停的嘛。是吗跟着他那班流罗不断会仍然在特区政府里面刘炳章啊。是吗为什么无端端要公布踩入去郊野公园起研究两年之后在郊野公园之后起这个公屋呢 是啊。 为什么这个不是下一届特区政府做的事呢 不要忘记啊离开七月。 你说 TSA 你就不停得因为这个是我管的。两 个月了这些是大的政策。 这个这么重大的政策是由你们去宣布有没有搞 Q 错啊 是吗你不行是吗你踩入去郊野公园这些事就是你自己去宣布。大佬下一届政府还有五年。为什么不是交给下一届政府去管、 又要绕个立法会交给房协去做这个研究。研究咗，第二日就已經走出嚟講話呢個係即係有一定嘅可能性。 跟住最好笑嗰個郊野公園委員會個主席叫做鄧景成，跟住話唔關我事 啊， 係嘛？咁委任你做郊野公園委員會主席做乜春咧？ 仲有啊，嗰個郊野公園委員會仲有其他糧粉已經入曬去㗎，房協又係啊，係 房協咪咩咩咯，蘇咩啊？ 蘇慶和、 蘇慶和啊嗰啲咯，烏滿海咯，啊、梁粉，跟住新大嶼山發展咪劉炳章咯，俾廉署起訴過嗰個啦，劉炳章，嗰陣時唔知賄選定唔知乜鬼嘢。 有受過的受過把的 是 啊所以就用這種人咯、啊、所以我就說這些人很簡單他自己、啊、都不用 face hacker 他自己擺粒卵落自己口裡了 破了肚一次 整個樣子都是卵的樣子 繼續吃不是是頭應該 一是就是頭異形的頭 是 一是個樣子就好像個卵那樣 是 就是這種人所以你說你見到即、就是你明明可能個社會氣氛可能比較和緩一啲，係嘛？跟住七一之前，你就又整單咁嘅周浩鼎呢單咁嘅嘢出嚟，本來就應該即刻辭職就冚咗件事佢，結果拖到星期五先辭佢個副主席。據報道就係話，因為梁振英覺得阿鼎你冇做錯， 要撐得幾耐得幾耐， 你辭咪即係我唔啱，係嘛？佢連辭職嘅自由都冇啊！周浩鼎啊，连自己辞职的自由都冇啊！佢第一次出嚟见记者，事发之后一日半出嚟讲，佢话我唔眷恋呢个权位嘛。即其实佢已经系 开始去放一啲嘅信息出嚟。 其实佢可以辞嘅，但系点解要拖咁耐？俾人冚世界喺度插啦，围插啦，系已经付出咁大嘅代价啦，佢先至去辞咯。 就系、是、梁振英要坚持佢嗰种咁样以斗争为纲、死不认错、有咁耐拖咁耐嗰种嘅方法。 系咯， 系啊。 你睇到噶呢個後面就係所謂 你奈我咩何呢咁樣係拖得越耐嘅話咧，對佢就越有利。 即係我覺得嗱，坦白講咧，周浩鼎呢啲咧，你倒不如就最後尾就真係以呢個異形嘅姿態出嚟行，唔好扮人啊！我覺得即係唔好做人啊！真係咁樣嘅話咧，你仲可以扶搖直上。 嗯， 係乜橫掂？你而家香港嘅政局已經去到咩呢就是我要直情是要培育一個新的異形的管治階層出來的。這個異形的管治階層並不是以香港過去所積累下來的政治文明體制作為依歸的嘛、是以共產黨的價值觀為依歸的嘛。那你就倒不如自己這棚人自己全部出來咯、我覺得你不要扮民建聯、真的。但最恐怖的就是他現在又扮民建聯跟住又扮新民黨。你留意一下其實阿葉劉都話：其實我都唔係好識佢，容海恩唔係好熟嘅啫喎。係咁啊，就係佢要借 葉劉要報仇啊，係 唔係佢借殼啊嘛？ 佢借殼 係啊，所以我就話連個殼都唔好要啦。我覺得點解回歸之後仲要做地下黨啫？你要直情整個 King of Alien， 應該自己走翻出嚟。 唉，唔好 Queen 啦，淨係 King of Alien。 但係共產黨嘅文化又 出軌啦，我 黨內有黨喎。呢、這個亦都係點解即係民建聯一路喺主權移交前九七年前之後都係繼續維持住呢、這個第一就法例上面唔准有執政黨啦，第二就唔能夠蒲上嚟大大聲去暴露，咦？我就係共產黨黨員呢個咁嘅地下黨員過去維持嘅身份。 我覺得都係咁樣搞法都唔係路嘅。咁樣搞法咧就係權責不清啊。我都係鼓勵佢哋出櫃嘅。 都係出櫃。 係啦，以共產黨黨員成為執政黨，組成立法會嘅多數派，然後推舉一個出嚟做特首，咁咪清清楚楚問責。是不是 我就告诉你香港人听请你们归顺。我现在告诉你听我们在香港有40万的党员的我们最大的执政团体。 如果不是就请你 Facehacker。 是啦就算有普选给你们的话你们都是搞不定的了死心啦我们会一路赢下去的这样是。 我觉得迟早这一步。 是吧 现在慢慢都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要人的方向。他不用扮人我觉得全部都。慢慢一个一个破土而出我觉得。这个是个未来的方向。 但某个程度上他们又要面子。 不会不要的了现在大国崛起嘛。他大国崛起他先否定了你的核心价值七不讲。 是 吧你这套东西根本不对的三权分立这套东西不对的。普世价值这套东西不对我们的。然后否定了你的终点你中间那个过程你就唯有将他明明那个火车去。普世價值那邊現在就扭了去東莞那邊、 咦那以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單位實行一國兩制向台灣示範垂範這個政治功能沒有了放棄了 不需要了你問台灣 不用再想這個和平統一台灣這件事 台灣你問現在的年輕人怎麼可能支持統一、你見到洪秀柱這樣又是一個異形周街走這樣喂大佬即是能將自己最後尾的政治資產價值最後尾咪又賣俾共產黨，國民黨咪又咁衰，所以冇可能嘅。所以我諗佢都唔諗住用香港一國兩制嚟去即係 建立台灣統一基礎， 就是、放棄呢個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嗰陣時候， 冇乜諗法㗎啦，我覺得。 唔再諗㗎啦， 我只係期望最終咧，習近平就笠住個二型皇后嘅頭盔走出嚟，呢、這個接見呢個一帶一路，咁我覺得就最有代表性嘅真係。 繼續啊，即係發咗達嘅惡霸。 唔係，咁佢個巡輪就會傳到一帶一路嗰度放落去㗎啦嘛。喂，而家非洲已經係啊，你知唔知啊？ 祝佢好運 啊！好多非洲國家嗰啲商會啊，嗰套制度，你睇外國嘅傳媒咧，已經全部內地化㗎啦。在西非啊， 是啊是啊， 你不要以为香港人，你不要以为我们很惨、 嗯、 你望下斯里兰卡、希腊，你再望下非洲，你就知道这个这样的 Sri Lanka 他都搞啊， Sri Lanka 是 Colombo 里面最大的忽变成中国的殖民地， 是 那个港口、 嗯、 Colombo 最重要的港口 是 由中国海外投资、 嗯 啊、包括填海的地方都是属于中国控制，所以我就说这个 Alien Nation 就不是只是香港好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